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大千，欢迎大家来收听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第八集的节目。在这一集里头，我要来跟各位聊一聊的，就是如同我先前跟大家预告的哦，就立法委员究竟要赚钱的话，有很多堕落沉沦贪赃枉法的立法委员，他们是用什么管道来赚钱？那么当然在立法院里头，有大多数的立法委员仍然很努力的坚持理想哦，然后想尽办法在这个收入有限的情况之下做最好的服务。但是当然还是有一部分的立法委员哦，就如同我先前跟大家所描述的哦，就是选举的时候要花很多的钱，不管是绑桩或者是买票，然后呢当然选后就要把钱赚回来哦。那么或者是平常在经营的时候手笔就很大哦，红白帖都要包，然后包的数量也很惊人，参加活动哦也包大红包，那这些开销其实跟收入都是不相符合的。那我也不相信政治人物会为了选民哦，或为了服务大众哦，然后卖房子卖地，拿自己的祖产哦来贴补这些开销。所以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立法委员只好借着上下其手哦，用尽各种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增加收入。那么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我在立法院里头，当然我听说了很多不同的案例哦，那么我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其实通常哦，就是立法委员背后都代表了某一个特定的利益团体哦，譬如说有的立委他背后是药商在支撑的哦，那么有的立委他背后是营建业者在支撑的，有的立委他专门就是跟这个土地开发、仲介或者是建商挂在一起的，那有的立委背后是跟金融产业有关的企业在结盟的哦。所以其实立委在质询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他所质询的内容或者是他所提到的事情，就不难可以猜测出来说他们究竟是哪些产业的门神呢？那么当然立委替产业发声或者是为选民发声，这是立委的职权，但是如何在反映民意或者是表达产业的意见和这个不当牟利哦做一个区隔，其实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你有没有对价关系，就你有没有收钱，你有没有拿好处，你有没有一方面做质询，可是另外一方面在背后收了不该收的这个政治现金。这原本是当时在政治现金法里头，我们之所以要定相关的规定，就是希望做出一些防范，但是当然很难会去杜绝所有的巧门，就任何法律都有很多巧门，特别是像立法委员这样的民意代表，你就算在平常的时候收受政治现金，你不讲他不讲，其实也不会有人知道。那么所以我来跟各位聊一聊几个案例哦，就是说立法委员最常用的就是使用他的职权为他背后的利益团体得到一些利益，然后他再从中间再获得一些好处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食物链的关系。那么立法委员因为他的职权，我在这个前几集有跟大家这个谈到哦，就是包含了质询、立法、修法、提案哦，那么审查预决算哦，然后包含召开协调会跟公听会，其实这些都是属于立法委员的职权哦。但是在这个职权过程当中其实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哦，就是往往大家所看到的表象并不代表真实的意图和状况。那么像在质询的时候有些立委哦，他对于他想要这个得到好处哦，或者是不配合 释出好处的这些部会哦，他就会强力的来修理哦质询。所以当你看到某一位立委在质询台上拍桌子痛骂某一个单位的这个部长的时候，究竟是因为这个部长真的犯了滔天大错，还是因为这个部长没有配合这位立委所做出的一些要求啊，不管是人事的升迁，或者是一些跟利益相关的案子，那么这个只有行家才看得出来哦。就其实我刚进立法院的时候，其实不太懂哦。那么后来看了个几年，终于也看出一些门道了。就你会发现，哎，这个某几位立委哦，就是忽然之间针对了几个部会是特别的关心哦，而且质询起来是特别的卖力哦，那么用尽了各种方法施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哦，这个态度又变得非常好，或者是说几乎再也懒得去质询这些部会的业务了。那为什么会突然出现，然后来去匆匆像一阵风一样呢？其实不管是担任过立法委员或者是担任过部会首长的人都很清楚，那就是因为他可能已经达成了他的目的了，因为通常这个部会首长在这种强力质询的压力之下，大家都希望能够息事宁人哦，谁也不想去惹到一个立委，然后这个立委每天来咬着这个部会，所以质询其实就是可以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哦。那么当然有一些选民服务案件，你说像人事升迁的建议案哦，这种案子是不是涉及这个贪渎违法哦，我觉得当然也不必然哦。那么因为在政坛里头难免会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哦。不过以我个人来说啊，我通常接到这种案例的方式很简单啊，我就会出一份这个公文，把这个推荐书转了出去哦，然后就告诉这个单位说就一切秉公处理哦，那么事后再补个电话告诉那个部长，就是说我们只是做形式上的反应哦，但是你可以完全不要当做一回事。但是有一些立法委员未必是如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人事升迁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收受红包哦，就是说他帮了谁升官了，然后或者帮了谁拿到什么职位，他就可以得到选民的这个酬庸哦。那么这就是另当别论了哦。所以我刚才跟各位提到，这关键的问题在于说你有没有从中得利哦。那包含像立法跟修法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容易图利特定对象的方式哦。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我以前在立法院那十几年里头，我们大概每个会期都要提个二三十条法案上来哦。那么一方面是有这个需求，另外一方面外界对立委的这个修法跟立法的表现一直都很关切哦，所以你如果什么案子都没提，你可能很快就会被公都盟列为是非常不适任的立委。那么那你既然要提案这个立法跟修法哦，其实这个法案就有千百种哦，有各式各样的内容。我过去真的也是很没经验啊，就是说大家知道在提案修法或立法的过程当中哦，要有立法委员提案哦，做提案委员，那这个法案就算成是他的业绩，然后接着就还会有一批立法委员要联署哦，就是你要联署到一定的人数，比如说15个、18个哦，那么才能够成案哦。那么我以前就傻傻的哦，就是只要传到我办公室来的，我都联署，或者在路上堵住我说，哎，可不可以联署一下的，我也都帮忙联署了。后来我才知道说其实有些法案是不能联署的，我那时候那个太笨了，就是太年轻太嫩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案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玄机哦。然后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每一个立法或者是修法的法案都是冠冕堂皇的，大家放心哦，绝对不会让你看出什么端倪哦。可是事实上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它这个冠冕堂皇的这套论述哦，它背后其实包藏的是有其他的目的。我自己就曾经经历过一个案例，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记得我在立法院的最后两届吧，那么我当时为了要推动节能减碳，所以希望能够推动台湾的电动车的产业能够发展，因为大家知道台湾有最好的电动车的电池的厂商就在台湾，那么电动车的产业绝对是这个下一个世代的重要产业哦。那么当然那已经是我看多少年前了，我在推的时候大概10年前的事情了。 十年后的今天，我相信各位都已经看到了电动车的发展哦。但是当时其实电动车在台湾非常的不普及，而且也非常的不方便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提案了。那为什么大家当时不愿意使用电动车的原因，是因为电池的价格太贵了。所以呢，政府必须要采取一些鼓励的措施哦，去鼓励民众来购买电动车。各位知道电动车的电池的价格几乎就等于那个车体的价格，就是如果这个车子可能值个八九十万的这个小轿车，它的电池大概就是八九十万哦。所以买电动车你等于是要付 double 的这个价格来采购，这对民众来说是一点诱因都没有。那么当时为了要鼓励民众来这个采购电动车，使用电动车，或者是鼓励台湾的汽车产业能够发展电动车，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提案修法，把电动车的货物税把它这个拿掉，就是货物税归零。那这个货物税归零，当时这个法案其实对国家的财政是没什么影响的。为什么？各位知道，因为没有电动车啊，所以也就没有货物税哦。那没有货物税本来就是零啊。但是我们用归零的方法，你说能够替消费者省多少钱呢？大概成本只大概可以降低个十万左右啊。但是说实话啦，就是说十万，大家算算看，跟两倍的车价相比哦，其实真的是杯水车薪哦。但是总比没有好嘛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提了这个法案哦。那提出这个法案，其实我本来不疑有他啦，哦，就是在开始在审查这个法案的过程当中，那第一次通过了之后呢，过了几年，因为这个货物税归零的期限到了哦，可是坦白讲，那个时候台湾的电动车产业因为没有好的基础建设哦，所以发展的还是很慢。那么我就希望能够再修法延长哦，就是把这个货物税归零的这个法案把它延长一段期限。结果就在那个时候的朝野协商，我才发现说，哇，怎么忽然夹带了另外一条进来哦，这让我真的非常讶异哦。这夹带了一条是什么呢？夹带了一条是要把油电混合车的货物税减半哦，就是说电动车归零，可是油电混合车的货物税要减半。这件事情其实我那个时候没办法接受，就是各位知道油电混合车跟电动车是不一样的，电动车是完全采取电能，所以它是没有燃烧汽油的。油电混合车它事实上是燃烧汽油的，那么它的所谓的 hybrid 的油电设备，它只是把引擎的这个效率提高了，就是把很多燃烧汽油所产生引擎的一部分的能量用电能的方式把它储存起来了。所以坦白讲，油电混合车它还是汽油车啊，哦，就是说它当然可能减少了一些汽油的，或者是说它让汽油的使用效率提高了，可是它还是汽油车哦。那这跟我们所讲的节能哦，我所谓的节能不是节省的节，是清洁的节哦，这中间有很大的落差。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当时跟立法院的某一位立委有很激烈的争执哦，因为他提案就是等于就是夹带了，就夹带在我的法案里头，忽然之间朝野协商，我的条文里头怎么多了一条进来了，哦，那么这个主管机关就说，哦，因为某位立委这个他当时也在现场，哦，他说他提出来的，哦，然后要一并的来审查，哦，这件事情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的有很激烈的争吵，哦，那现场还有媒体都在。那我认为这个很显然的就是图利特定的汽车厂商，哦，因为这个说不通的事情嘛，你就说你要鼓励台湾的电动车的产业发展，你是针对整个产业哦。可是你现在把油电混合车放进来，在那个时候大概是六七年前哦，大概是六七年前，其实台湾的所谓的 hybrid 油电混合车非常有限，没有几家有的，所以其实一看就知道它背后到底支持它的是哪一家汽车厂哦。那么当时对这件事情，其实我的印象很深刻哦，就是这种就是一种很标准的这个借着立法跟修法的法案来夹带哦，夹带一些其他的意图。那么当然除了立法跟修法之外，譬如说像提案哦，就是立法委员有的时候可以提案。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提案，就是说当然通常那些提案都是天马行空啦，哦，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提案行政部门也不见得会照做，因为这种提案都是什么建请，就是建议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立法院的委员的提案大部分都只有建议的功能。可是为什么我说提案也是很多立法委员要这个谋财图利的一个好方法哦？因为 因为他这样的提案可以去造成某种氛围哦，就是形成某种这个舆论的论述，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提案，就是说当你看到某一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提案的时候，哎，如果这个时候忽然又有一些媒体开始呼应哦，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pattern， 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操作模式哦，就是某些企业为了要推动达到某一个目的哦，他就会先找一个立法委员来提案哦，然后呢再找一些媒体配合把这件事情炒大。那么炒大了之后，就让这个行政部门感受到说，诶，这个好像社会大众有这个氛围哦。那么这个立委再来做推动的时候呢，就可以顺势而为哦。那么所以，我后来在这个担任立委几年之后，也终于搞懂了哦，说原来提案是有这么大的功效哦。那么以后在看提案的时候，当然我就会看得特别仔细哦，就是看到这些提案的背后，有没有一些不寻常的讯息啊？那么再来，我要跟各位提到的，像审查预算跟决算哦，是立法委员施压给各部会最直接的办法哦。就是你往往会看到很多立委提了一些案子，叫做冻结哦。他就说，你说删除不容易啦哦，因为删除通常各位知道，就是说立法院谁是多数党，谁自然会负责守预算。国民党是执政党，国民党就守住预算。那国民党有人数优势啊，不是说你说删就可以删掉的哦。那么民进党现在是多数党，那你说国民党说删就一定删得掉吗？也未必哦，因为民进党也会运用这个多数的压力，把它预算给守护住哦。但是冻结这件事情，这个立法委员之间通常就比较有宽松的态度来面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冻结是假的。就冻结什么意思知道？就是这笔预算啊，我们现在把它冻结起来啊，通常是这样讲啊，就是说等这个部会来我这里报告完之后，那再行解冻。那所以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讲，通常他们都会留一些空间给在野党或者是其他的立委哦，反正这个冻结案是不痛不痒的。但是冻结案往往就是这个立委施压的非常有利的管道，因为大家想看那个部会的预算本来要花的钱忽然被冻结了，那他如果不解决，这笔钱就不能动哎，这个业务就不能动了。所以这个每一次碰到冻结案的时候，这个每一个部会的国会联络人啊哦，或者这些部会的这些官员就会急急忙忙的开始要跟立委沟通了。那么当然立委就会提出一些条件哦，所以譬如说我跟大家提到的说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台电、中油和国营企业其实就是一块肥肉哦，很多这个立法委员，尤其是长期可能在经济委员会的立委就很清楚了哦。那为什么台电、中油跟国营企业是肥肉呢？因为台电、中油和国营企业他们通常都有编列所谓的睦邻基金。什么叫做睦邻基金哦？就是讲白了啦，睦邻基金讲得很好听，说啊，就是为了要这个和邻居相处的好一点啊，因为比如说台电跟中油在地方上有设变电站，有设这个中油的除油槽，那么为了要让这些地方的民众可以得到一些补偿，然后大家就不至于去抗议哦，那么他就编了一笔所谓的睦邻基金去摆平这些地方的民意代表哦，譬如说大到立委哦，小到里长哦，他都可以用这笔钱去把它摆平。所谓怎么摆平呢？就是他们办活动就跟他申请经费哦，那么用这种方式让民众满意。所以其实过去我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很多社团来申请经费补助，我们都会照例把它转到比如说台电、中油跟国营企业。那他们也有一套补助的标准啊，比如说一个社团补助给你10000块、20000块，办个活动哦。那么这个，但是通常这个标准对一般的立委是如此哦，可是对特定的有影响力的立委又未必是这样哦，所以很多立委就利用这样在审查预算决算的时候，针对国营事业的预算来进行冻结施压哦。那么他最后所要求得到的好处，国营事业就会在睦邻基金的时候把它支付出去哦。譬如说，可能有一些立法委员自己成立了协会，自己成立了社团。然后他就用这个社团的名义来跟国营企业要钱。那国营企业本来我刚才讲了嘛，就一个普通的地方社团，他可能给个10000000，可是这个社团他可能因为这个名目写得很大哦，说办个大型的活动，可能他一下就补助500000了。那么这一年一两个活动，那就是100万的支出了。那一家国营企业给了100万，我们有这么多家国营企业，大家想一想，那么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开销哦。 所以像这种用预算决算来勒索部会的情况，其实我过去也曾经听闻过非常多。那当然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提到的就是譬如说像协调会跟公听会哦，那么这是最近大家最常听到的这个立委贪渎案的来源哦，就是说就立法委员去关说收贿哦，那么往往有的时候会借由协调会跟公听会把这件事情合理化啊。那么譬如说在先前立法院所爆出来的一个集体贪渎案哦，因为搜狗案，那么就是这个要召开所谓的公听会，然后这个公听会呢要参加的立委都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哦，我也觉得很讶异，那我过去真的还显然没听过，就我们过去也开过很多公听会，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公听会可以赚钱哦，但是这一次让我们真的是这个大开眼界哦，就原来这个公听会还有这样的行情哦，那显然我们过去的行情真的很不够哦。但是 OK， 公听会就是一个方式啊，因为其实公听会就是修法的前戏吧，哦，就这个通常公听会就如同我刚才跟大家讲，它也是要形成一个氛围哦。所以如果公听会你找来一大堆是对你这个修法方向支持的学者专家哦，然后呢再找一些媒体来报道，那对于部会来说就会产生压力哦。那么在修法的过程当中，很多立委就像我过去这种菜鸟立委可能不疑有他哦，就觉得没什么，这大家媒体也是这么支持啊，那我们就朝这个方向修吧。可是殊不知呢，它其实背后有其他的算计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因为那个3+11的制度哦，让大家骂翻了的这个所谓的协调会哦，就是范云当时在立法院帮机师工会所召开的协调会，其实就是促成3+11政策这个执行最重要的推手，而各位知道3+11政策也是造成台湾第一波本土疫情最重要的元凶哦，所以各位就知道你说立法委员开协调会没有用吗？当然有用啊，因为通常各部会派人来了之后哦，他就会把立法委员这个协调会的会议记录带回去，然后呢他事后还要照着这个会议记录的方向来做一些执行哦。因为通常在这个协调会里头就是立委哦，比如说像范云这次，可能范云跟这个机师工会跟这个交通部民航局这或者卫福部的在现场已经达成共识了，那这个共识就是所谓的会议记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卫福部的这个陈时中部长会说他们召开后来在卫福部做这个长程航班机组员的隔离检疫制度的调整是依据范云当时的协调会的一个会议记录哦，那么这就是这个道理哦，所以各位就可以知道说像协调会像公听会哦，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运用它，这个它其实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哦。那么当然我刚才跟各位讲了这么多，就是说立法委员在每一个职权行使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在哪里有巧门哦，有后门，但是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在于你有没有收钱哦。就是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为了这个产业的发生，我想大家没话可说，因为立法委员本来就是要图利产业、图利民众，可是你图利也不能收贿啊，就是说你不能够有对价，就是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帮企业发声，你帮民众发声。这是情理中的事情哦，但是关键就在于收贿了哦。所以各位看到很多的弊案的发生，有的是立委亲自去收钱的，有的是立委去派助理去收钱的，然后有的是收完钱出了事助理去扛的，这种事情太多了哦。我在立法院里头这十几年看了或听到太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案例了，但是我只能够讲说那是一小部分哦。我相信大部分的立法委员在进入立法院的时候都是怀抱着理想的哦，都是有很远大的目标的，只不过是在选举或者是经营选举的过程当中慢慢堕落了哦，慢慢沉沦了，这是让我在过去这十几年里头看了很唏嘘也很难过的哦，就是当你发现很多你过去的老同事哦，这个老朋友最后现在都还在监狱中服刑哦，或者是你看到你过去很多同事跟伙伴现在还在官司缠身哦，那么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啊，就夜路走多了一定会碰到鬼，那么如果不想碰到鬼哦，那么就尽量避免行差踏错吧。所以就像我先前跟各位讲到的，不是因为我特别什么有多么崇高的人格特质，只不过是我们是属于那种实在不想惹麻烦的民意代表，所以我们可能宁愿花少一点的钱哦，然后 选民服务被骂说可能做得不够周到，因为助理没办法请这么多，但是至少能够心安理得的每天晚上可以安稳的躺在床上睡觉，不用担心睡到一半被敲门然后被搜索。我们的这个那些年我在立法院的日子的节目我们就到此这个系列就先告一段落，那当然我们会接下来用别的系列来跟各位分享人生就像千层糕，要堆叠才有滋味的各式各样的奇闻异事或感想。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